展一个崭新的世界。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复燃骄阳似火，也挡不住我们为梦想前行的脚步。正如我们的青春注定要用火花四射来锻造花样的年华。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全频可视化电台热力开播。6月26日，北京青年广播，傲娇绽放，生如夏花。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8:02，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静瑜。 大家下午好，我是孔文，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在我们的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大家可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魔力 982魔力工厂， 982魔力工厂，然后大家啊就是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啊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是， 然后观看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火星直播，在火星直播里呢啊搜索活力982也能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步跟我们互动起来。 是，刚刚一进到我们的火星直播间哈，就有柠檬 CC 这个朋友他 问 了 这是啥呀？这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可视化融媒体全平台，你听到的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其实刚刚就在我们的这个整点报时之前哈，是我们6月26号那一场开播日特别直播活动的1个小时的集锦，所以可以看到在我们982魔力工厂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韩老师都是这么高大上，还有惊喜，他说今天演播室好盛大呀。确实，这是我们982马上就要启用的北京青年广播可视化的高大上的直播间。当然暂时我们还是需要在我们临时的这个直播间跟大家陪伴一段时间，等我们搬了新家，欢迎大家多来玩玩。当然现在呢也是需要大家多多支持的。 对，然后呢今天啊我们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互动的话题啊，就是你还记得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最爱听的那首歌吗？ 是，这是一个毕业季，到毕业季的时候就很多惆怅的地方。今天孔文也是特别应景的，穿了一个打篮球的服装，想起了自己曾经在校园里面篮球场上驰骋时候的样子。 对，这个应该你说 啊。要解释一下，我们俩同班同学，所以以前孔文老去篮球场上打的时候呢，我就是在旁边递水的那个。 这加油的，为我们的队伍加油、 是因为我们整个播音系就也孔文这一个人是入选了研究生队，所以这班里的独苗啊，那必须得好好支持一下。 对，所以说今天这个就为什么穿了一件这个比较运动的 T 恤呢，就是今天这个啊，说句题外话啊，就是这个下了节目之后呢，然后晚上也是、 还有篮球局呢， 有一个这个篮球比赛，然后要去参加一下，这个代表我们年轻的态度嘛。 是，依然高难度夸了我一下，他说我今天穿的好漂亮，今天穿了一个特别亮丽的颜色。 哎， 啊，小妮家也说火星也能这样播，当然啦，这是火星平台，也就是唱吧平台，和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合作开办的一档节目。我们会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8点45分，在火星直播平台上和大家见面，会有很多唱歌很棒的素人歌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小小预告一下，明天有一位小鲜肉哦。 是吗？ 是的，而且呢下周会有一波小鲜肉哦，都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型的 live， 来分享他们的音乐生活。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 MV 可以分享，但这个 MV 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MV。 嗯，对，然后呢大家然后在今天的直播平台火星直播982的房间里，然后也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你还记得你大学毕业的时候啊最爱听的那首歌，印象最深的那首歌啊？ 是的， 刚刚静云提到我们两个是同学，我们因为毕业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因为是学艺术的嘛，对吧，学艺术的同学可能这个大家会用一些这个视频剪辑的软件呢，然后也比较会积攒大家的一些内容。 你说的是我， 做成是你做成一个视频短片，在这个短片里呢配的这个音乐这个曲子 就让你印象深刻， 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 对，但这首歌曲特别悲啊、哎、其实今天我们给大家也是准备了很多，我们还是先抛砖引玉，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 哦、 毕业的时候哪一首歌是你最爱听的呢？先听听这首熟不熟悉。是的，已经有朋友猜出来了，李白是歌手，跟我们说张震岳的再见，这首歌曲确实是太脍炙人口了、 哎、对对对，没错，刚刚就是啊，这歌词里唱到的时候我就在想，然后以后不会再见，可是我们两个低头不见抬头见。 哎，也算是特别的情谊了，因为同班同学毕业了之后又来了同一家单位，现在还做了一个搭档。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低头不见抬头见，哎、嗯、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啊，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再见。 是，其实也是希望大家毕业之后都有一个好的联系，不管是像我跟孔文这样在一个单位工作、 嗯、 还是说大家时不时都会一起聚一聚喝点小酒，或者说像孔文这样、嗯、一帮哥们儿定期的打打篮球赛啊、 哎、 其实在上学的时候同学之间的这种情谊是最珍贵的，也是最值得大家去珍惜的、 哎、对对对，没错，比如说很多年之后啊，就是我记得在毕业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聚餐、 嗯、 然后那天大家 喝大， 哎对，喝大了，但是我记得那天只有我一个人喝大了。 那你喝很多人喝大了，但是因为你那天大的比较严重，就是连宿舍都回不了 啊。好吧，我是被人抬走的是吗？ 你一堆人就是， 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 情谊太深， 对，情谊太深，对对，因为有的同学，大家毕业之后呢，可能真的就是各奔东西，天南海北， 嗯、 哪里都有啊。比如说这个啊，男孩子可能还好，大家可能比如说真的，如果说心血来潮啊，谁谁 买了机票，我跟你去 啊，我想你了，我去看你，或者你来看我是可以的。嗯、但是 女孩就没办法，结了婚生了小孩，拖家带口、 哎、 是真的走不开。 尤其是女孩子这种异性的朋友，他会有自己的家庭、 嗯、 啊，就是真的有的时候是抽不开时间。 是， 还有一句最悲伤的话， 什么？ 有的同学真的毕业那一刻，以后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见。 真有，真有， 真有。 说实话，毕了业之后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再见过的。 对、嗯、 是，刚刚好像有位朋友给我们送了一个桃花符哈、嗯，现在就是把刷的礼物太多了，刷上去了已经看不到了。 嗯， 还有王中王毅，他说说得好，应该也就是对孔文刚刚的这个毕业的感言。但其实除了张震岳的这一首旋律比较欢快的再见，还有一首稍微小众一点的毕业的歌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来考验我们火星平台上大家们的这个曲库的资源的积累量的时候到了、哎、来看看这首歌曲有没有听过。 有人说生活是一个盒子， 那首民谣， 无论大或小总装满了故事，忽然之间忘记曾经是怎样的开始，记住你哭过笑过的样子， 刚刚是梁小妮家给我们送来了一个桃花福，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软绵绵亲亲酱已经来到直播间里了，欢迎你。 嗯， 是，其实这首歌稍微冷门一点哈，大家没有听过，但它是夏薇的《致老朋友》这首歌曲，歌词也写得特别的切合。 对，他说：“嗨，我的老朋友，听到这首歌，你想起了没有？在分别的那个夜晚，你和我都喝了很多酒，把各自的心事倾诉了一宿。” 嗯，孔文那天是喝了很多酒，然后倒了，没有机会说心事。 对对对，然后我记得第二天啊，还是这个啊典礼，然后校长博硕 是是 啊，然后就没去成， 特别重的酒味儿，没有，这是一个不好的例子哈。大家虽然说毕业季离别的情绪我们都懂，可是还是要适当的注意自己的身体。感谢梁小妮又给我们发了一个，哎，这是桃花福， 嗯， 然后又有联盟工会的会长来问说，这是做啥子呀？ 啊，这是做啥的呀？ 应该是成都那边的朋友吧。 对，然后你现在正在收看的呢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可视化直播节目《挑战新歌声》。 是，哎，我们挑战新歌声呢是和唱吧独家平台合作的，所以我们在火星直播，每天下午的18点到18点45分和大家见面。 哎，每天下午， 我们会给所有爱音乐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在这里分享自己的音乐生活，聊一聊自己的生活趣事，同时也会把唱吧上一些特别经典的或者说很有意思的红人的 MV 拿过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话题是毕业的时候你最喜欢听哪首歌，同样有很多配合今天主题的红人的 MV 的作品待会儿要给大家送上。 哎，如果大家在毕业的时候呢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就比如说这个孔文啊毕业的时候啊重感情，我舍不得大家，我给喝大了， 哎， 啊，对，有什么， 这样的故事， 对，特别的故事，有意思的难忘的，然后也欢迎大家在火星直播平台活力酒吧的直播间里跟我们互动起来，说一说你的故事。 是，接下来这首歌曲太熟悉了，答对的话就要告诉大家我们接下来有一个福利，确实也是我们这一系列福利的最后一天了，抓紧时间，只有这一天抢了， 哎，最后一天。 寂寞哥跟我们说我喜欢听毕业快乐，还有好门窗安逸他跟我们说，安逸造他说毕业我没毕业过，这 啊， 小学吗？ 是什么情况？是 小学生吗？ 没怎么上过学。 先来听听这一首毕业的歌曲，你有听过吗？ 哎，这个声音应该是很熟悉的，大家可以 先猜猜歌手是谁。 对，先猜猜歌手。 什么样的幸福伤痛，今天我依然能感到。 这是来自许巍的《少年》这首歌曲，歌词也是非常的经典。 哎，歌词是这样写的：时间已过去多少年，如今的你们在哪里？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幸福和伤痛？嗯，对， 刚刚这个好门窗的朋友他跟我说，他说自己初中没有毕业，小学毕业算是毕业，小学毕业当然算毕业，啊， 当然算毕业了。对， 我记得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我爸还说，哎，你现在哭什么哭嘛，等你将来在大学毕业了之后你连小学同学是谁都不记得了。 啊，但是呢， 但其实小孩子那个时候感情要更纯粹一些，就会觉得说这些同学跟我关系那么好，然后毕了业可能再也不会见了，真的哭，哎呀好难受啊。 嗯嗯嗯，对，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大家那个时候对啊踢足球这件事情非常热衷， 哎，真的是 啊，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爸妈呀，然后给的这个零花钱省下来之后几十块钱大家啊去买一 凑一凑 同一支球队的球服， 球服， 啊， 球鞋。 在小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还会那个洗出来那个照片， 洗个照片， 对 对，大家足球队的照片。 那个照片是一直都在我最家里最近最近的抽屉里放着，打开之后就能看到。 是，谢谢寂寞哥给我们连接了火星人哈。今天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毕业的时候你最喜欢听的歌曲有哪些呢？现在大家听到的是来自许巍的《少年》，同样今天也有很多的优秀的唱吧的红人 MV 的作品送给大家。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魔音秀吧，在魔音秀之后呢，还是要给福利先送给大家的。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想了解更多我18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最新动态，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克利文18巡回演唱会7月8号就将在北京盛大开唱了。 Coco 也是联合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要给大家送福利了。 哎，没错，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我们互动最多，然后哎， 刷礼物最多， 小礼物最多的朋友们，然后我们会大家送出2张7月8号 Coco 在北京站的演唱会的门票2张。 是的、Coco 的这个塞菲尔之夜的这个演唱会呢，也是提供给大家很多的一个选择，因为这次 Coco 也是下重金了， 对， 不管是从服装方面，还是从这个舞美方面，还是从选择的他的这个助演的嘉宾方面，都是大牌到不行。 没错，助演的嘉宾也给大家爆料一下，是 JJ 林俊杰。 是的，那也是希望呢，大家可以关注 Coco 这场演唱会。同样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有2张7月8号这一天的票要给大家送出，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节目，跟我们互动起来，把这2张票拿走， 没错， 包邮哦。 没错没错，如果拿到拿到票，或者说如果自己购票到现场观看演唱会的朋友们呢，然后在演唱会开始之前还会看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和 Coco 李玟演唱会合作的宣传 MV。 是的，那希望那天可以在7月8号现场看到大家的身影。今天我们言归正传哈， Coco 呢这一次巡演的主题叫做18，因为 Coco 也说了，他18岁的时候是自己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第一次登上舞台表演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第一次。那我们第一次毕业的时候，当然这个时候要从小学算起了，当然毕了这么多次业， 幼儿园 啊，幼儿园幼儿园的时候还 幼儿园的经历吗？ 还不知道毕业为何物。幼儿园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自己能上小学好开心啊！我已经是小学生了，我好自豪啊！ 对， 我可以戴红领巾了。 对对对，那个时候，比如说这个一二年级的时候，看着3、4年级的这个哥哥，这个哇，好大呀！他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是。现在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Frank 这位朋友他跟我们说，必须的，哇哦，有李玟哦 ，Fresh Radio 是。但是 Coco 这次给我们的 ID 把 Fresh Radio 念错了，念成了 First Radio。 又吐槽这个事情 啊！现场去跟 Coco 对一对。 好的， 是。那今天其实一开始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唱八红人的一些 MV 的作品。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想先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也是比较有经典的，在毕业季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听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其实也是之前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过的一个 MV， 一个电影，就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当中 Eason 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来看看这位演唱的红人，你熟悉吗？ 人来人往，不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的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一切，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一路感伤活出了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着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被说完。 出了答案，被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织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这故事说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不过这不是 Eason 演唱的版本，这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曾鹏彪真二胡。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名字非常的有意思，但其实要做一个小小的更正，刚刚秦云跟大家说错了，这个呢是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的主题曲、 哎、 因为 Eason 确实也给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唱了主题曲，也给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唱了主题曲。 在我们的活力982的直播间里，感谢熊大大送来的桃花符，然后感谢老黑不黑送来的喜欢你啊， 联机啊，老黑不黑， 对对对， 好朋友 联机啊，然后现在再给我们又在联机，谢谢老黑不黑，谢谢， 是谢谢大家都跟我们互动，除了刷礼物呢，也可以跟我们今天互动起来。刚刚有朋友在问说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哎，老朋友哦，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毕业不要怕，人生新旅程。还记得你大学毕业的时候最喜欢听的那首歌曲吗？ 哎，没错，大家总会觉得毕业了之后，比如说这如果说大学毕业啊，可能比如说我要迈入这个 人生新阶段， 迈入人生的新阶段，然后我感到很害怕，很恐惧，然后我真的要面对生活了，我要自己去承担一份责任，我要去找工作，然后会很害怕。但是呢，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想告诉大家，真的不要害怕，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嘛，对不对？ 硬着头皮往下走吧。 我们毕业过那么多次，我们现在不还是很好吗？对不对？ 是，其实刚刚的这首歌曲啊，陪你度过漫长岁月，也是充满了满满的回忆和怀旧感。因为其实这个电影也讲述的是一个关于陪伴的故事。 哎，这个电影呢，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主要讲述的就是一个治愈系的大男孩，从20岁到23岁啊，从大学毕业到海外求学期间真实的生活和情感的经历。影片当中的男主人公安东尼啊，暖男气质十足，性格温柔又略带羞涩，应该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那种类型。 哎，对，暖男款。 但是 理想型。 当得知心爱的女孩小英心有所属后，甘心陪伴左右，实现起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的另外的一种守候。哎， 就其实这个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大家在一起成长和陪伴的故事。我发现咱们这个火星直播平台上活力982直播间的朋友们很喜欢跟风哈。老黑不黑这个朋友他就说了，我想听三爷唱歌，然后熊大大就问说三爷是谁，然后Mr. JZC 他并不知道三爷是谁，他说那三爷唱一个。其实三爷就是孔这个大家的一个昵称哈。想听孔文唱歌那点个歌吧，我们挑战新歌声可以点歌的，想听孔文唱什么今天，但是有一个前提哈，必须跟我们主题相关，要跟毕业有关系。 哎，对， 是。还有石头这位朋友在我们982魔力工厂的微信直播平台上跟我们说，牛啊，哎，可以看到广播主持人的这个直播的画面，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个直播平台大家呢也是棒棒的？ 哎，没错啊，刚刚我沉浸在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故事里啊，这安东尼就是一个备胎嘛。 你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只要陪伴了，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嘛。 对，所以说后来有了邓凯的这个什么备胎攻略呀、啊，什么的、这相。 哎，有朋友提出来了，说想听，我想去拉萨。 我 刚毕业，我只想去拉萨。我想去拉萨，你会吗？我想去，我不会，我只会回到拉萨。 对呀、啊，回到拉萨。对， 要不来一段？ 郑钧的。这我得离远一点唱，因为这个就是 喷麦是吗？ 对， 我给你稍微把麦拉小一点。 好。 说唱就唱来了， 回到拉萨 啊！好了好了，为了考虑到收听率，你收可以了。我麦不许唱，因为我们还有非常精彩的唱吧红人的作品想要分享给大家。接下来的这支 MV 呢，叫做《拥抱所有人》。在毕业的时候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因为想拥抱他一个，所以拥抱了所有的人。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朋友的一个演绎哈。 他其实是非常精心的制作了这个 MV。 在这支 MV 的前35秒呢，其实都是歌手的一个毕业的视频。他在当中也介绍说，通过这首简单的歌想要告诉大家，即便是遇到挫折，心中依然要有爱，要用爱去真心的面对你所爱的人。这首歌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是唱吧红人夏澄清的原创歌曲。他夏澄清也是多次啊在18点钟的时候来到我们982的直播间当中，不知道今天你在不在呢，有没有看到自己毕业的时候写给自己的这一份作品呢？ 刚刚老黑不会也说，他说我觉得毕业之后来一趟拉萨之旅可以更好的摆正心态，找 我们可以做一期主题，毕了业之后你想去哪玩。 许下伟大的大理想，你是否经常忽略身边的真正在关爱你的人，把他当成造物主的安排留下爱，因为他一直在。如果你正彷徨，如果你正迷茫，我将会给你大大的拥抱。为钱为生活，一毕业开始就工作，月薪1000多，沉迷于网络，对爸妈话从不多说。你尽管钻进了被窝，仍难抵夜晚带来的寂寞。广播说着经济的泡沫，挤拥挤的公车，人与人提防着，似乎这世界只剩冷躯壳。满足欲望已不是当初的快乐，我仅代表自己拥抱所有的人们。你是否记得小时候许下伟大的大理想？伟大的大理想。你是否经常忽略身边的真正在关爱你真正爱你的人？把他当成造物主的安排，留下爱，因为他一直在。如果你正彷徨，如果你正迷茫，我将会给你大大的拥抱。Every time 当你情绪 down, yeah. Every time you are be all around, yeah. 你将会找到你的 MJ, 做你的 man in the mirror。穿上温暖的微笑，我将会给你一个拥抱。不敢想自己何时能够买房，何时才能够有对象，渐渐学会撒谎，你迷失了方向，对人隐藏伪装，空气土地水变得肮脏，早上镜子里面自己的皮囊，为何犹豫当初自己憎恨的人会那么想。是明星的炒作，有钱的移民了，老人的子女的，全民的充满豪宅与跑车，满足欲望已不是当初的快乐，我仅代表自己拥抱所有的人。你是否记得小时候许下伟大的大理想？你是否经常忽视身边的真正在关爱你的人？把他当成造物主的安排，留下爱，因为他一直在。如果你正彷徨，如果你正迷茫，我将会给你大大的拥抱。Every time 当你情绪 down, yeah. Every time you will be all around, yeah. 你将会找到你的 MJ, 做你的 man in the mirror。觉得这首歌曲在其他的电台没有听过，一定是没有听过的，因为这是我们唱吧红人的原创作品，来自夏澄清的拥抱所有的人。 这个词曲呢都是他自己写的，非常的有实力啊，平常他写的词也非常的有意思，非常实在，非常贴近生活，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买房，我什么时候能有对象。 毕业的时候大家内心最多的两个问号吧， 对对对，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自己人生大事。 就是 我们所有的这个普通人啊，在走向社会之后对生活的一些憧憬。 有这个大大熊大大认出来了，夏澄清，是的，这是我们的唱吧红人。大家如果对他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唱吧上去搜索夏澄清 music、不过这个 music 不是 music， 是 music， 他做了一个小小的改编。夏澄清呢也是非常精心的在制作这一版自己毕业的 MV 哈，所有的画面其实你看都是他自己重新拍摄剪辑的、包括前面有很多录制的都是自己毕业时候大家一起扔学士帽啊，一起拥抱啊，这样的画面的确在毕业 业季非常的感染人。 对对对，然后毕业季有的同学啊，一个不正当的做法，有的还会从教学楼上，比如说飘雪花。 啊，这种还是不提倡的，建议大家不要这么去做。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毕业的时候你最爱听的是哪一首歌曲？除了今天有我们唱吧红人的 MV 的作品推荐给大家之外，还是有非常经典的，我们非常非常必须要提到这个名字的。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歌曲，在半点的时候呢，作为一支 MV 送给大家。这个孔文有话要说了。 对，这个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其实是我同样在一档电台节目当中啊，有那个电台有一个嘉宾是多亮， 嗯嗯 啊，然后这首歌。是我唱给多亮，然后多亮把 那 天、 哎、那必须得来一下， 当天节目当中的一个礼物，然后 送给 了我。 是，啊、那来先清唱一下，待会儿我们再放原唱，给你比下去。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你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摇摇头说着太神秘。 6666666，在我们火星直播平台上，982魔力工厂的这个活力982的直播平台上啊，很多人刷来了厉害了我的歌，然后还有发过来一堆的666。 谢谢 是，那接下来要送给大家这支 MV 就是非常经典的，来自老狼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在毕业季把这首毕业的歌曲送给你。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你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摇摇头说着太神秘。你来的信写得越来越客气，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却再也不会那些事忧 365天，我也写 歌的第一百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在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二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欢迎回来，在一首来自老狼的《睡在你上铺的兄弟》之后，旁边这位同学有很多话想说。 哎，对，如果我唱这首歌的话，我得把名字改改，睡在我下铺的兄弟，因为那个时候、 哎、你是说上 我都睡上铺。 我们后来都是上床下桌，所以睡在我下铺没有兄弟，只有睡在我隔壁铺的姐妹。 哇，你的学校好高大上哦。 哎，不是一个学校吗？ 对，其实真的是因为非常重感情嘛，因为每一次啊、嗯、毕业，比如说啊像歌中唱到的，在我印象当中也都会非常的深刻，比如说这个有宿舍，有操场，有吉他、嗯、啊有兄弟，还有那个姑娘。 哎，重点是姑娘。 对、 哎、 对。对 特别是刚刚其实这个 MV 哈，我觉得挺难得的、啊、因为我们找了这么老的 MV 给大家、 哎、 突然大家现在都是画面做得很精细啊，然后歌手各种剪镜头、嗯、但是像老狼那个年代，就是当时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那个时代的 MV 其实你看一看觉得还蛮有感觉的。 哎，对对对，就有一种那种啊，是一种泛黄的老照片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也勾起了很多的回忆。 哎、 那来到我们今天挑战新歌声的有故事的好同学，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给我们讲的自己的故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听众小何。我今天推荐的这首有故事的歌曲呢，是暗杠的《童话镇》。那这首歌呢，可能很多人听过陈一发的版本，但其实它是暗杠作曲作词原创的。我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是因为其实在此之前我都很少听网络歌手的歌曲，以前我比较喜欢听那种专辑的这种流行歌曲或者是摇滚歌曲，但是因为后来认识了男朋友，然后男朋友呢他本身比较喜欢这种地下音乐人，我也就跟着慢慢的了解到了一些这种很优秀的原创的这种音乐人，而且他们的作品都非常的棒。那这首歌呢，它的歌词其实是比较有童话气息的，就像它歌名所说的童话镇嘛，它也是有很多我们小的时候耳熟能详的一些童话主角人物，比如说小红帽啊，白雪公主啊这些。而且这首歌呢，它的这个旋律比较朗朗上口，就是听起来呢让人特别的能带入到这首歌的情境里面去。而且最后它的主题也是说每一个童话故事都会有美好的结局，所以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和我一样喜欢这首歌，谢谢。 今天是来自我们的听众哈，分享自己的故事，他推荐了这首来自暗杠的《童话镇》给我们。可能一开始大家更多的是听到陈一发现在挺火的，因为一首《外婆说》嘛、 嗯、 然后呢其实这首歌的原作他刚刚也说了是暗杠，这是一个网络歌手的音乐作品、 嗯、 通常大家对网络歌手是有偏见的， 对， 就可能唱的就比较 low 啊，就喊麦啊一类的，但其实很多的歌手包括昨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也都是一种在网上大家先传播开来、 嗯、 后来慢慢的签了唱片公司然后走红的歌手。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在唱片公司的歌手，还是独立音乐人，还有在网上啊发片发歌的歌手， 嗯， 听众的耳朵感情是相通的。如果说啊这首歌真的能够有打动你内心的东西，它在哪个途径和渠道是不重要的， 是，但是也希望我们挑战新歌声可以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平台，给更多爱音乐甚至原创音乐爱好者这样一些朋友提供这样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嗯、推荐更多的歌曲给大家作为您下班路上的一个陪伴。 哎，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为您播出的今晚有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18点到18点45分还是会在火星直播还有九八二魔力工厂和大家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听说睡美人被埋葬，小人鱼在眺望金殿堂，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又奔跑着剑齿虎，听说碧龙草总说着谎，侏儒怪拥有宝石满箱，听说悬崖有棵长生树。